的想法还不断长大，为了理想翱翔，让风吹干泪和汗，浮想快来到 2011年，刘惜君的第二张专辑《佛晓》，李荣浩创作了包括这首同名主打《佛晓》在内的《成长状态》三部曲，也是制作群当中的成员。不过呢，李荣浩的名字并没有被太多的提及，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毕竟不论是台前还是幕后，需要拿出来说的名气很重要。另外，像在张信哲2015年的《还爱》专辑中，李荣浩是几组重要的年轻合作音乐人之一。而在更早的2008年的《逃生》专辑《牡丹忧》这首歌，当时的宣传点呢是歌名的读音以及含义的巧思，京剧老生费扬的唱段等等，而才入行2-3年的李荣浩才是这首歌的作曲人。 始终，经过几番灾难风波，泪总是在我眼前跃动，从容的走过春夏秋冬，旧棉袄的陈年斑驳，像妈妈的眉头深锁，身上的岁月经过，熟悉的背影依旧，旧棉袄的寒风刺破，妈妈还是给我笑容，她说再怎么冷永远掀不过的痕迹，暖和旧棉袄的陈年斑驳，像妈妈的眉头深锁，风霜的岁月经过，熟悉的背影依旧，旧棉袄被寒风刺破，妈妈还是给我笑容，她说再怎么冷永远掀不过的痕迹，暖和想念那一场雪，在她银色白发 蝴蝶，一身疲惫却等待着机会，下一个终点也许只是一个瞬间，也许你不曾后悔，我也许我也会流泪。 我们听到的是在2009年陈坤迷专辑当中李荣浩创作的这首蝴蝶。作为幕后音乐人，李荣浩很多早期作品是给歌手领昂身定作，没有太多个人风格，而这首蝴蝶倒可以听得出李荣浩独树一帜的旋律走向以及陈坤声音很好的融合了。除此之外呢，陈坤还可以称得上是李荣浩的伯乐，正因为他的大力推荐已经包括王菲在内的好友点赞，才让李荣浩在进入歌坛初期一下子就有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那下面这一位和李荣浩的关系就更为亲密一些了，我们就来听这首《观众》，演唱者杨丞琳。 关于爱情，一直都关乎我的心灵。爱你不爱你，越来越不要紧。全世界戴了墨镜，只想让你靠近。是太累留下来，后来成了悲哀。说来也奇怪，电影在拍歌唱舞台，输给了一个拥抱的精彩。都爱过，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观众，最基本的感情戏也看不 是我的一个观点。

前远去高考，下起了小雨。爸妈嘱咐几句，要好好照顾自己。六点半的火车上，一口没喝的豆浆，行李箱牵挂的重量。家乡那儿 在去年李荣浩推出了新专辑《N》，可以感受到他想要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态度，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所擅长的歌曲的流畅性。不过呢，这首《歌谣》是专辑当中非常传统向的歌曲，不疾不徐地讲述了曾经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荣浩以歌手身份在榜上的最新单曲，这就是他和张靓颖合唱的《女儿国》，跨年上榜，取得了八周的榜龄以及最高亚军的成绩。这首《女儿国》也是李荣浩和张靓颖的首次合作。 心从来如此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